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你会拉小提琴吗？ 我会拉小提琴，还会弹钢琴。 二，你喜欢唱中文歌吗？ 我喜欢唱中文歌，还喜欢画中国画。 三，你有哥哥吗？ 我有一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姐姐。 四，王小姐买衣服了吗？ 王小姐买衣服了，还买鞋了。 五，丁先生订飞机票了吗？ 丁先生订飞机票了，还订车了。 六，林秘书去银行了吗？ 林秘书去银行了，还去邮局了。